Okay. 勤劳的哈士奇。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哦，都听不太清楚啊，你这个得听见知了的声音了。 Yeah, 然后是 whatever happened， 不要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哒哒哒哒，就是这已经变成一个不自然的语音语调了。OK。 Vicarious. And do you know when I figured that out? 不错，这个你的呜的音这个 and you know 两个结尾的呜嘴唇需要再撅起来一点 OK 非常帅气的胆小鬼 Liu Mi 再听一次可以吗 好像听到了 Liu 啊 对 Liu Mi 对你的下唇没碰到上齿你用了一个嘟嘴的呜了 白天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No, 好快啊 and 这个 and 那么哒哒哒，而且嘴巴太小了，你害羞的一个感觉 and 那么 glad and I'm glad， 嘴巴要张开，这些元音都一定要发出来，一定要清楚。 是，娇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听一下 and I'm glad， 那结尾的会一直持续到 g， and I'm glad， 你现在发的是 and I'm glad。就是一字一顿的你要连贯的气流一致的送出来 OK Chen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And I'm 不对是And I'm glad And I'm 放松一点你现在有点的音了就是太刻意了 OK 放松就 OK 了 Bruges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Little dude Dude 别加重音OK, 这就语音语调有问题 ,OK? 嘟嘟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OK, dreams 要震动不要醉是 dree 要卷舌然后 whatever 的 da, 嘴巴要张开大一点舌头降下来一点点 大少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make listening to you? How 结尾的呜再饱满一点点再一点点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纠音纠到这里吧上次我们说那个 believe me 的那个音老师觉得大家做得好不好 还行吧 谦虚的说哈、 yeah, 还行吧还要继续努力哈 对我们新同学就是要多尝试 OK and 注意就是问题一般都是气流然后 还是气流一致 对不一致 反复练习气流一致啊 对 练个十年八年也不为过、 yeah.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 mm-hmm. 谢谢韩女老师 Thank you. 下次见 拜 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每一刻